雨，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有频密骤雨，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气温大约19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北风达6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4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86点，升410点，总成交金额66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16点，升87点。一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2.2，升22.4；美团160.7，升11.8；恒生中国企业71.76，升1.66；盈富基金20.78，升4毫；阿里巴巴96.5，升8.25；京东集团246元，升16.4；中国海洋石油11.22，升3.8；友邦保险78.35，升4.5；快手64.15，升2.9。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8，英镑9.808，瑞士法郎8.086，澳元5.609，加元6.151，新西兰元5.111，欧元8.2571，每百日元对港元6.0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552。港金报17,79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47美元，卖出1905.98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荃湾嘅海盛路啦。荃湾嘅海盛路因为爆水管，介乎柴湾角街至到海角街一段仍然系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海盛路去屯门方向嘅车龙咧排到大涌道。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嘅海盛路因为爆水管，海盛路介乎柴湾角街至到海角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大涌道。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妹妹提醒你，天时暑热拣饮品要留意有多少糖分，千祈咪变咗饮糖水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怡丰苑豪丰阁、屯门聚康山庄五座、屯门幸福花园四座、屯门幸福花园七座、屯门明琴路三号翠明台、屯门龙门居八座、屯门翠宁花园六座、沙田如翠苑如欢阁、粉岭花都广场八座同埋粉岭海联广场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香港儿科心脏学会主席、儿科专科医生张慧贤。 如果小朋友不幸曾经确诊过，或者家庭成员里面都很多人有确诊过，这几个礼拜之后突然间发生高烧，加上重程度的发炎症状，例如眼红、有皮疹或者士多啤梨痢的情况，可能很攰、四肢冰冷、透气急促，这些要立刻去看医生。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好挂住你啊罗敏庄，明明冇见唔系好多日咧，但好似冇见好多日咁啊。 点啊能干嘅李志刚，好忙碌喎、啊，见到你。 我系不嬲都系咁噶啦，我最中意忙噶啦，最紧要咧就系咧多嘢做，同埋啲嘢咧做咗之后咧有出街咯。 做咩事啊？有啲人冇出街咩？ 冇嘢，唔好誤會先啦。 唔係，我覺得而家嘅香港咧，係真係好似大家都好忙碌啊。因為最近咧，可能放寬咗嗰、那個呢、這個叫做咩？措施啦，大家都可以出街食下饭咧，直情见到街咧多咗好多人啊， 放宽咗 咧， 防疫措施，我真系忙 咁嘅措施啊，又嚟啦 ，sorry 啊， 做咩措施？ 唔好意思啊，佢真系好难改啊呢啲嘢。 但系最开心系咩啊？好多人终于有工翻啊嘛，因为好多人之前可能因为饮食业你又唔开工嘅时候咧，令佢哋好多人失业嘅时候咧，都唔知点算系。 不过咧，仲有好多人未有工翻。 系咯， 系啊。咁但系唔紧要嘅。咁而家有个咧提供一个政府嘅支援，就系2022保就业计划。咁啊，今日咧礼拜五咧就可以接受申请噶啦。咁啊，计划咧就向雇主提供咧今年五月至到七月嘅工资补贴。 诶，不如咁啊，嗱，慢慢讲，這个咧好紧要噶嘛。 系啊， 使唔使慢慢嚟，慢慢嚟，系啦。点啊？有啲咩朋友诶，即系啱资格噶？ 系啦，就帮佢哋咧，就保留现时嘅雇员，甚至喺疫情许可咧重振业务嗰阵时咧，增聘员工咧，合资格嘅自雇人士咧，都可以申请咧，就一笔过嘅资助添嘅。 哦，即系受影响嘅自雇人士咧，其实都可以咧，即系申请啦。 啲金路嚟嘅真系。 咁啊，亦都系即系失业嘅朋友，亦都可以咧申请啦。呢个 好紧要。因为我有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其实之前嗰段时间真系好困难。 系。 如果有一啲嘢可以帮到佢。 哋啊，又或者一啲失咗業嘅朋友可以幫到佢哋，真係好大嘅幫助。 係啊，其實大家都好辛苦啊，即係咧創業難，守業更難。咁、因為亦哥喺呢一個即係咁慘嘅呢個時刻啦，即係經濟咁唔好咧，其實真係咧每日咧都好似有少少傷心啊，望天打卦咁樣。即係今日唔知聽日事啊。 係啊，直情有好多朋友佢話而家咧，即係譬如美容院嗰啲都見到佢哋話，而家都唔敢開門住啊，因為可能你開咗門，我哋未有資金去流動啊，都未必俾到錢嗰個員工住，都唔知點開工好。 咁慘 係啊，有啲報道都講到咧，即係有啲真係做美容院，真係小本經營嗰啲，唔係大集團啊，佢都唔敢開啊，而家係。 有啲咧即係做飲食業嘅朋友咧，可能個老闆咧就要一腳踢咯，即係譬如個老闆可能之前唔使嘅，可能請一啲朋友做侍應啊，或者係做廚房啊，但係而家唔係啦，個老闆係廚房咧，又係侍應，即係所有嘢一腳踢。 所以而家咧，大家好似嗰個心態咧，出街食嘢嘅時候咧，都會放鬆少少嘅。即係以前可能會搞錯碟嘅，仲未嚟嘅，而家唔係啦。 我從來都冇咁樣噶。 而家就會可能 我大肚嗰陣時候， 大肚嗰陣時好緊張， 好緊張。 你啱啱落 order 咧，未夠一分鐘咧，你就你未嚟嘅。 sorry， 我大肚啊嚇。 因為而家可能真係幫你落單又係佢，入邊煮嘢又係佢，咁寧願 OK 慢慢等一等你，冇所謂冇所謂，希望你賺翻嚿錢咁樣咯。 大家都互相體諒啦。 嚇，幾時可以申請話？ 今日開始啦，星期五啦就。可以咧就系申请呢个2022嘅保就业计划，咁啊其实有个2022保就业计划嘅网站嘅，咁网站咧就系www.ess.gov.hk， 咁啊如果咧你唔识上网嘅话咧，亦都有个查询电话嘅，查询电话咧就系1836122，咁就可以了解多啲啦、 啊。合资格嘅朋友记得要申请啊，一定要申请啊。 需要嘅朋友都睇下啦。 系啊，需要嘅朋友都要睇下咁样，同埋咧有好多自雇嘅人士咧，真系咧。食嗰啲咧谷同埋種噶嘛， 真係 食咗好耐啦，真係幾慘噶嘛，咪先？即係好彩我而家有份工翻，即係其實我啲出邊嗰啲嗰啲秘撈都已經係完全咧，即係借過謝安琪，借曬。你做乜咁開心？你都係㗎，你都受影響㗎。點解你咁開心？ 講咗個痛處啊！咁而家唔係笑咁點啫？ 咁啊係，即係笑喊都要面對啦，係嘛？ 係啊，即係大家都要努力啦。我哋希望可以跨過呢一個難關，咁大家一齊咧就望見明天就係有曙光啦，終於。 是啊，不过今日咧，大家听住 Me in Hong Kong 咧，已经系跨过第一个难关嘅啦。 嗯， 就系可以陪住我哋大家一齐笑，一齐开心。礼拜五我哋玩尽佢。 系啊， 今日就系最好啦，因为有大家姐出现啊嘛。 梗系啦，开心笑笑笑嘛。同埋咧，琴日咧我 po 过张相， 系系系， 嗰张相咧真系好大嘅反应，就系咧，我每日食嘅 supplement。咁樣咧就喺佢手度咁樣啦，咁大家就住錯咗重點啦，就話我隻手好滑啊咁樣，咁我知嘅。 唔係，我中意其中一個咧，係分析曬你所有藥係食啲咩嘅。 係啊，佢哋一早同埋佢哋好叻咯，佢話有前列腺藥喎。 系 有一粒 好紧要嘅，系一个男人，系一个男人到一个年纪都系需要嘅。 吓，同埋大家都好惊我的肾同埋我嘅 liver， 我的肝咧可唔可以一次过消化晒？其实啲药咧就唔系一次过食嘅，咁有啲咧就系做运动前食啦，有啲就系夜晚临瞓前食啦。不过我就系话俾你听，我一日食几多啫， 都好多下嘅真系， 都多噶。其实嗰个消脂丸就唔系日日食嘅，系我做运动先食啫。吓，咁但系前列腺就日日食嘅。 仲有冇嗰啲其他嗰啲嘅咩奶粉？粉啊，啲需唔需要再食噶？ 都有噶，奶粉就系啦。 好多嘢噶喎，你如果唔记得咗咁点算啊？ 唔记得咪由得佢咯。 咁就放心 咗啦。 有啲人话你其实咧，你做呢一啲，譬如你每日食几多丸啊，或者啲人咧搽面嗰啲咧，好紧张扮靓嘅朋友咧，呢啲朋友咧，其实冇咁容易有老人痴呆症添啊。 点解？ 因为你每日都要记住好多嘢，我要记住做乜做乜做乜做乜，你 mark 晒 schedule 嘅时候咧，其实你好多嘢记啊嘛，你个脑系不停运行啊。 咁又系。 反而你嗰啲人咧。我是但都冇所谓啦 ，hea 下 hea 下嗰啲咧，可能仲有机会添啊！ 哦，咁对 Alex 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啊！佢之前系好 hea 嗰啲人嚟噶嘛，而家唔系啦，你睇下佢醒目咗几多？ 梗系啦，叻仔，迟啲我打麻雀添啊！事关咧，我呢个礼拜日咧，好心情经理人嘅一个嘉宾就系阿林建明啊，大姐明啦，大姐明都教咗我哋点样可以咧对抗咧个咧老人痴呆，佢就话咧就系、是。打麻雀， 打麻雀， 因为佢话好需要用脑噶咁样，跟住我同佢讲，我话喂我唔得，我坐唔得啦，我同我家 姐打咧，打四圈我要企起身，啱啊，四圈最好 ，perfect， 系 系啊， 唔好沉迷落去添啊， 唔好沉迷落去吓，我同阿罗敏忠未打过麻雀噶。 我好少， 你识唔识打噶？ 我识，但 系 好少。因为 佢童年阴影咧，佢唔中意打麻雀。 系啊，因为我屋企成日都打麻雀，我妈我啲亲戚成日都打麻雀。 系你以前以为屋企系麻雀馆嚟噶嘛？ 系、啊、 哦，我都系唔打麻雀嗰啲人嚟，我完全系冇学过，同埋唔想学。因为我细个又喺屋企咧，因为又系好憎打麻雀咧，都搞错打麻雀。跟住我记得我妈咧，成 兜埋咗咧，倒出街。 嚇？點解啊？ 因為即係嬲咯，倒出街。 哇！咁 dramatic 嘅，排品唔好。 唔係，因為我媽都唔打麻雀嘅。 哦，你媽都唔打麻雀，你去爭嘅。 爭嘅咁。 但 係 我覺得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發明嚟嘅，即係呢一個玩意係好勁嘅， 聰明 嘅發明嚟嘅，真係好犀利。 同埋係一個聯誼嘅最好活動嚟嘅，即係你同啲同事好啊，同啲朋友咧，你冇咩做嘅時候咧。開副麻雀出嚟咧， 就 Q time。 係啊，佢哋會自己搞掂嘅，你唔好搞佢啦。 不過同阿超 B 玩呢啲 game 咧，好好嘅，因為超 B 咧，佢唔會煩你啦，又唔會話誒點樣玩點樣玩，佢唔會煩嘅，佢會照玩。玩完之後咧， 原來佢唔識佢。 我同佢玩過好多啲 board game 咧，佢贏咗幾多鋪，我咁贏咗咁多嘅，跟住等下佢打咗隻錯牌出嚟，你頭先贏噶，點解你打成咁嘅牌？原來佢係唔識玩嘅、 哦。你未聽過咩盲拳打死老師傅？ 呢、 這 個勁啊！ 就係呢個咯。 同埋佢係有一個即係嗰啲玩呢啲牌嘅牌品啊，就係咧佢唔會煩到人 嘅。好 calm 嘅。 係啦，明明自己唔識玩都亂出， 唔緊要啊嘛，最緊要大家開心啫嘛，最緊要個過程開心。我最緊呢樣嘢。 我相信你嘅人生對待每一件事都係咁。 最緊要開心， 最緊要 happy 啊嘛，係咪？喂，開心。Happy Friday 啦吧！你们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 ，Never Never， 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寻根，都极震撼，这次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我到六点把分解像素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做你计算不需理解也随着拍子起舞单身的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着数拖上我飞唔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 take my hands to the top 每晚你会知我系你极有心索你与我我与你暗个摸索我翻滚我颠覆互传知觉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都加埋 Jace Chan， This is how we roll。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一 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咧，听咗之后咧，包保精神晒，同埋嗰阵时都好 hit 嘅， 好 hit 啊！ 就是、麦洁文啊 ，Kidman 嘅劲舞 Dancing Queen 呢一首歌咧，就收录喺86年啦，麦洁文嘅第六张嘅个人专辑里边嘅。咁啊，亦都呢首歌咧，好多人中意就因为咧，佢里边嗰个 hook line 啊，就系、是。任劍輝兒白雪仙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咁啊！ 所以林振強先生係勁， 好厲害啊！因為有啲人就話啦，其實呢一句説話咧，有啲人就、可能是但咧夾啱字就擺落去啦，但係唔係喎？佢呢一句有原因添啊，直情係 點解咧？ 因為你諗下，任劍輝同白雪仙 唱粵劇， 唱粵劇，你覺得好似應該係啲悶嘢啦，但係佢著翻對 dancing shoes 喎。 其實粵劇係唔悶嘅，一啲都。 嗱，我冇講過粵劇係咩，我覺得好有深度， 好有深度㗎。 你覺得悶㗎咋？ 一啲都唔悶啊！你都唔識 揾咗個氹。我问呢个氹啦， 唔识睇嘅你完全系吓，咁啊同埋咧，我觉得呢一只歌咧系好得意嘅，佢个编曲咧系好似步步进逼咁样嘅，即系你就算坐喺度咧，你唔理佢咧，佢进逼进逼，搞到你好想跳埋一份。 你谂住唔理咩？佢第一句已经叫你 come on， 哇，系啦，同埋有电话有点样电影感嘅电话咁、哦，电影感就系咧，佢先讲嗰个人咧就系滞留在家中， 哦、 然后咧睇呢、這个粤语片。咁所以先会有任劍輝白雪仙，因 为有故事性， 語片全部都系任劍輝白雪仙做噶啦，系嘛？ 即系咧，当时即系呢个 MV 都系啦，咁啊麦洁文咧即系好似一啲唔同嗰啲叫咩宅女啊， 系啊宅女宅女 宅女咁样，跟住佢就变咗，哇！真系变咗劲 好劲女 型女啦，咁 样系，同埋当其时呢首歌真系唱到街知巷闻，个个都中意添啊！ 不过我自己好中意咧阿 Kidman 把声同埋佢唱歌嗰个方法，因为咧佢唱快歌咧。佢已經符合咗其中三個好重要嘅 criteria， 就係佢把聲夠勁啦，大聲有節奏感啦，響，同埋佢係識得唱快歌啊！因為嗰陣時佢話初初唱快歌嘅時候咧，就佢專登收嗰啲尾音佢。就唔唱啲尾音，咁、 哦、 於是佢嗰陣時嘅唱片公司老闆就話：，喂，點解啲歌冇尾音嘅？咁嗰個主當嗰老闆係咪咪啦？咪咪啊，唱呢啲歌係要冇尾音嘅。 啊，同埋再加上咧，當時 Kidman 咧有好多個唔同嘅造型噶，去到最勁嗰陣時咧，佢係一字眉 一字眉係啊，同埋、 哦、 好佢係好早期 all back， 然後梳條辮嗰啲人嚟嘅， 仲有一個齊音添。 系啊， 系啊， 同埋好多朋友咧都揾翻呢一首歌咧，因为当年佢都攞过咧就系呢个无线劲歌金曲嘅第四季季选啊嘛。咁嗰时攞歌攞奖嘅时候咧，现场要演绎，现场演绎嘅时候，其中一位 dancer 就系郭富城添啊。 哦，咁郭富城嗰时跳晒所有舞嘅，系咁靓仔，我都揾佢跳啦，系咪？今日好歌献给大家，属于 Kidman 劲舞 Dancing Queen。 Alex 李志刚 ，JB 洪奇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公布政纲，提出四大纲领，包括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土地房屋、提速提效提量、提升香港竞争力，以及建立关爱社会，重视青年发展。在提升政府管治能力方面，李家超说对现届政府架构重组方向抱傾向性態度，增設動員機制，在政府面對危機的時候，確保短時間能夠動員到足夠公務員，並且落實《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土地方面，他提出公屋提前上樓計劃，讓某數量的單棟公屋，即使未有全面社區設施，都准許先行上樓，預料可以壓縮一年時間。李家超又提出鞏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並且成立專責部門，全盤考慮將北部都會區建立為新的發展引擎。建立关爱共融社会方面，李家超建议提出试验计划，解决跨代贫穷，为1000个住在劏房的初中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教育方面，他认为要提高教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也会制定青年政策和蓝图，培育爱国爱港的新一代，增加在内地的实习机会。房屋及运输局截至三月底的数据显示，未来三至四年可以提供99000个一手私人住宅单位，较去年底增加1000个。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包括未售楼花单位70000个、14000个现楼货尾单位，以及15000个已批出土地可随时动工的单位。数据显示，上季已落成的私楼数量有8100个，按季升超过一倍，按年升超过两倍，单季落成量已占去年全年总数超过一半。至于上季私楼施工量只有3800个，按季减少73%，但按年就增加73%。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北京和上海都是特大型城市，人口2000万以上，而且两地人口老龄化比较大，需要强化长者疫苗接种，包括加强针的接种率。梁万年说，目前长者和儿童的疫苗接种率总体仍然不够高，面对新冠疫情的反复冲击，如果采取和病毒共存的所谓躺平策略，大量有基础病的患者、长者和儿童的健康将会受到威胁，因此必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利用有关的时间窗口，做好医疗资源方面的准备。 被問到動態清零政策落實應否因地制宜、適當變通、部分地方實施共存，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說，疫情防控是一場總體戰，強調只有各地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努力控制住當地的疫情，才能夠贏得全國疫情防控的全面勝利。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频密骤雨，风势颇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气温大约19度。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79点，升500点，总成交金额99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8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8点，升269点。一隻活躍港股造價，騰訊控股369元，升29元；美團162.5，升13.6；阿里巴巴98.6，升10.25；恒生中國企業72.28，升2.18；京東集團254.2，升24.2；盈富基金20.88，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274，係升2.72。快手64.4，升3.15；中国海洋石油11.2，升3.6；友邦保险78.15，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0.52，瑞士法郎0.97，加元1.275，人民币6.614，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港金报17,79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77美元，卖出1,907.28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有中坏车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荃湾的海盛路由于有爆水管，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现在海盛路去回屯门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在大涌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 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Hello, everybody! 我是 Risa 啦，我在香港虽然有好多朋友啦，但是有次都会被你弄乌里啦。每个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被你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李志强、超 B、罗敏仲啦、阿土啦 ，Made in Hong Kong 啦，沙拉马火。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2022年第17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音乐方面，上榜劲哦，陈百强《痴心眼内藏》 正哦， 精选啊吓。 另外仲有就是林一峰的《子若 Dear Mr. Lam》， 林家谦 Seven。 仲有就是陈雷的 Honesty， 张国荣极品珍藏， 张国荣红 ，See All Star 的人类世， 陈百强梦女人， 耶耶耶耶耶耶耶，不知个 Alien 定 Alien 啫 ，Alien 嚟 ，Alien 啊 ，Alien 嘅 Link， 仲有就是梁家瑜的梦追忆。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影碟方面包括有 Mirror One and All Life 2021， 仲有陈柏宇的 Fight for Life in Hong Kong。 我睇咗啦吓，呢一套啊，蜘蛛侠啊，不战无归， 仲有22世纪杀人网络4复活次元， 把鬼啊真系，我睇咗。仲有就系剧情片长津湖， 仲有港产片啊，喜欢你是你， 郑秀文 Listen to Me Birthday， 仲有呢一部西片啊，007新铁金刚生死有事。 周杰伦地表最强演唱会 ，See All Star 集合霸演唱会2021， 嗯，哇，都好多嘢睇，好多嘢听。 嗯，喂，今个礼拜咧，我又睇咗 N 字头嘅纪录片啦，仲要系最新嘅。 我都睇咗啊，嗰部。 系因为其实好期待佢一出嗰、那个即系宣传片嘅时候咧，哇，一定要睇啊！跟住揿提醒我，有冇揿？ 有啊，remind me 啊，好嘢喎，同我一样。 提醒我啦，咁跟住咧，琴日一出嘅时候咧，就即刻揿嚟睇啦。嗯，有啲失望添。 因为点解会有一个新嘅马连梦露嘅呢个纪录片呢，就係佢哋有关方面呢揾到一啲新嘅录音。 嗯。 嗰啲录音呢就係马连梦啲 friend 啦，係当时接受啲记者访问啊，又或者佢嗰啲太太团啊、好朋友啊、闺蜜啊，即係各方面嘅一啲未发表过嘅一啲新录音啦咁样。咁、啊、但係呢就佢嗰、那个我諗佢个试点啊，佢個 point 去拍攝嘅時候咧，佢揾錯咗。 唔係，可能佢真係因為佢成個名都係咁叫嘛，即係叫《夢露之謎絕密錄音帶》。咁錄音帶你知㗎啦，淨係得 audio 嘅啫嘛，淨係聲嘅啫嘛。 冇 樣㗎嘛。咁但係如果要擺喺一個紀錄片，又要有畫面俾你睇咧，要點樣呈現咧？咁佢就揾咗啲演員咧去扮翻、麥翻嗰啲錄音帶出嚟咁樣。 嚇、哦，譬如訪問一個太太嘅，佢就揾嗰個造型係60年代嘅太太嘅樣咧，然後就照麥翻。其實啲演員麥就好， 啲演員係值得讚。 真係值得讚。 即係佢麥嘅時候咧，佢做埋啲表情啊， 做緊戲啊， 做埋啲動作啊，其實你真係會覺得係佢哋自己講嘅。 同埋冇甩嘴嘅，即係香港啲歌手要學下佢哋，佢哋麥係完全冇甩嘴 嘅。你一定要麥曬所有人嗰個聲，即係嗰個 語氣、 語氣嗰個停頓位啊、 停頓位 啊、快慢啊，你所有嘢都要麥翻好噶嘛。但係咧，你一個觀眾去睇嘅時候咧，哇，覺得好悶啊！其實近排 N 字頭嘅紀錄片咧，都係好好睇噶嘛。 係 呢一個係我唯一瞓著覺嘅一個紀錄片。 因為咧，瑪麗蓮夢露即係佢自殺之謎，或者佢係咪即係俾人謀殺咁樣咧，已經係拍過好多噶啦。佢今次呢一個咧就係有呢個賣點，就係咧用多咗啲聲啦，多咗啲即係嗰啲訪問片段啦，但係就冇樣啦。咁揾個人扮演，覺得哇咁樣嘅咩都算啦。但係佢連裏面馬來夢露嗰啲電影嗰啲 clips 都好少， 都少咗。 佢淨係幕後嘢咯， 同埋嗰啲嘅錄音帶咧，其實所講嘅嘢唔係好爆炸， 唔係好爆無鬼位。 可能佢有一小部分有少少爆炸性咧，佢已經係狂碌十次噶啦，碌十次俾你聽。咁但係真係好鬼悶咯。不過如果你真係唔知道即係呢件事嘅話咧，即係譬如有一啲年青人啊，佢完全唔知馬來夢露係邊個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少少好睇嘅。 係嘅， 因為我有一啲事件我其實都唔知嘅，譬如講到即係佢一入行嘅時候啊，其實嗰個世界係點嘅咧？嗰個荷里活嗰、那個地方嗰、那個文化係點嘅咧？ 佢有本咩Black Book 啊？係啦，即係原來或者個以前咧，即係荷里活裡面咧有太多女星咧喺度即係爭呢啲位置啦。咁其實最緊要係啲乜嘢嘅交易咧？就係、是、性嘅交易，即係你只要咧即係同可能一啲老闆咧有性嘅交易咧，你係會容易啲上位嘅咁樣。咁呢啲係我哋唔知嘅嘛，即係我哋睇嘅時候哦，原來係咁。咁呢啲我覺得會有趣啲咯。 不過其實睇完之後咧，都仲係會覺得咧，即係一個咁勁嘅呢個可以話係 icon 嘅人物咧，其實背後都係一個悲慘嘅故事。因為佢細個咧，其實佢媽媽係有精神病噶嘛，咁佢就係咧不斷咁樣喺一啲寄養家庭嗰度住，差唔多有十個寄養家庭。 係 咁然後咧就又住過孤兒院，唔知幾年咁樣啦。 所以佢稱自己咧又唔係一個孤兒，但係覺得自己係一個流浪者， 係啦， 因為佢係不停咁轉家庭嘅。 同埋佢好笑嘅一樣嘢，佢講得好，即係你如果唔係咁轉嗰啲寄養家庭，你唔會知嘅就係佢話佢見親一啲大過佢嘅男人都要嗌爹哋。大過佢嘅女人都要嗌媽咪，咁、哦、你如果係你轉過十個家庭嘅話，你嗌十次，你有十 pair daddy 同埋媽咪㗎啦。 同埋點解佢嘅感情路上咧有咁多波折咧？其實佢好缺乏愛，好缺乏安全感嘅、就係因為細個時候嘅陰影咧。咁所以佢每一次咧，可能即係同一啲男人喺埋一齊咧，都有啲問題係唔成功嘅、啊。即係嗰啲人會覺得，哇，佢咁靚，性感柔蜜，應該嗰啲男人會好愛佢啊。咁但係其實內裡面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存在咯。 係幾好睇嘅，其實不過就係、是。有少少嘅節奏慢咗啲啦，同埋嗰啲嘢我哋就好多都知咯，已經。 我有啲都唔知噶，原來即係最後咧，即係當然牽涉金乃迪即係總統呢一件事，我會知啦。但係裡面仲有好多細節位咧，佢裡面都有講到嘅、即係譬如話，唔單止牽涉哥哥嘅，可能個細佬都會有關係嘅。 兩兄弟都有份啊。 咁究竟佢哋點樣認識嘅咧？咁嗰啲我嘅細節我唔知噶嘛。咁而家睇完之後，我都會知多啲。不過真係佢嗰個手法咧係比較沉悶一啲嘅。 同埋我都係覺得唔夠。夢露嘅一啲最靚嘅幕前表演嘅 clips 咯、因為好多都係幕後嘅其實。 不過好似話 N 字頭咧，將會有一套嘅電視劇都係拍夢露呢一件事嘅喎，好似係。 因為可能係咪你哋真係可能睇得太多啊？ 睇得太多， 太認識啦， 真 係。譬如可能如果你真係冇睇過任何佢嘅紀錄片，可能呢個就 OK 咯。你有冇睇過夢露嗰啲啊？ 咁所以你可以 試，你可以試， 可以試下係咪啊？ 睇下。 喂，各位朋友， 點啊？ 我已經率先去咗戲院嗰度睇戲啦， 恭喜曬！ 我睇一套咧，就系咧，5月19日会上映嘅，就系呢一个西班牙国宝级导演艾慕杜华嘅新戏，就系、是《Parallel Mothers》谁和谁共舞吓。咁、今次咧，佢系第七次咧，同呢一个咧啊，即系好劲嘅彭利路古斯吓。 哦，我知边个啦，我知边个。 Penelope Cruz 系啦，咁咧就合作啦，咁样做得好好佢。佢做得好，因為你如果睇浮花嘅話咧，其實佢都幾 long 禮噶嘛，即係嗰啲 powerful 嘅女主角嚟噶嘛。今次唔係啦，佢就做翻一個弱少少嘅女主角，係做得好似入木三分嘅。咁咩叫做誰和誰共舞咧？咁樣 總之咧，艾姆杜華嘅戲咧，裡面嗰啲關係咧就係 好複雜嘅， 亂七八糟咁樣嚇。佢今次有一個嘅 個母唔係話一齊跳舞喎，真係同一個母親 媽媽， 又係講母親嘅喎，係 講母親嘅，就講即係總之佢搞到咧，即係一啲好奇怪嘅關係咧。咁啊，兩個 mother 之間有一個好奇怪嘅緣分啦。咁亦都之後咧就牽涉到咧係西班牙嘅一個歷史嘅事件。咁嗰個事件咧就係有一班嘅即係戰爭時候嘅犧牲者咧，就係被逼咧就係要喺一個地方咧就係掘自己嘅墳墓，然後咧掘完之後咧，第二日咧就拉去嗰度咧俾人哋槍殺。 哦， 咁樣就撞咗喺嗰度噶。咁咧，嗰個小鎮嘅所有人咧，其實都知道佢哋嗰啲祖先犧牲咗，就係葬喺嗰度噶啦。咁、但係政府咧就遲遲都未批准話要即係幫佢發掘咁樣啦。咁佢哋就係揾係一件真事嚟嘅，係原來係真事，佢寫佢畫翻喺個電影度。咁呢、這個電影裡面個故仔點樣可以同呢個歷史事件咧又撈埋一齊咧咁樣？咁、我覺得今次呢個有少少神來之筆嘅，同埋係同以前嗰啲艾姆杜華嘅戲咧就唔係好同嘅。 聽落好似寫實啲咁樣， 寫實啲係冇咁瘋狂嘅，冇咁即係 因為之前係溝啲噶嘛， 溝啲啊，或者有少少變態啊、扭曲啊咁樣。咁呢個咧係有少少複雜嘅關係，但係其實亦都係好貼地，同埋我覺得最正就係將一個可以話係男女關係或者係同呢個仔女啊、父母啊嘅關係。連埋一個西班牙嘅歷史故事，一個嚇、即係大家都知嘅一個事情，連到一齊嗰個得意啊嘛， 都幾勁喎！ 可以睇下㗎，幾好睇㗎呢個係啦，叫做《誰和誰共舞》，艾姆杜華 母親嘅舞啊，咁啊就係五月中啦，就五月十九就去上映啦。係、今個禮拜咧，我真係冇乜睇到，我都繼續 完全冇， 我繼續都係追緊我嘅韓劇，但係咧因為咧唔知點解咧，我而家用緊嗰個咧就係新嘅 app 啦，就係呢個咧迪迪尼嗰個啦，我覺得佢同咧 Angie頭嗰個 app 咧係兩樣嘢嚟， 點解咧？點解？ 因為咧，譬如 Angie 頭啲 app 咧，我哋咪睇睇下劇啦，或者睇睇下嘢啦。哎，我想停一停，我想走啦，我唔想睇咗，反正聽日先再睇瞓覺嘅咧。你聽日可以翻翻嚟嘅時候咧，係翻個位噶嘛， 即係個記錄噶嘛。 嗰度唔得㗎。 嚇！ 我唔知點解迪迪尼嗰個做唔到呢樣嘢嘅喎。 咁奇怪。 係啊，要反應一下。 係啊，我呢一個覺得係最難搞嘅一樣嘢，即係每次。哦、我睇到一半，停一停先，我 因為尤其是電視劇集咧 ，Angie 頭嗰個做得好好嘅，即係你睇完幾多咧，佢個成有條巴咧係即係顯示俾你睇，你係睇咗幾多成噶嘛？ 剩翻幾多？係 啦 係 啦，咁你就知道哦，我呢度睇曬啦，或者係剩翻幾多集我未睇嘅，呢啲都係好清楚噶嘛。 係啊，呢、這個就令到我少少。成日要教翻佢咧，因為我係用電話射上個電視度睇咁樣咧，咁你又要揾翻究竟我睇到邊個位？ 我最憎啊！ 我 最憎，我揾一下我會放棄嘅，淨 係呢個就好掹憎咯，成日做唔到，睇唔到，睇唔翻我究竟去到邊個位？ 咁佢有冇做嗰啲即係譬如話，你睇完呢一個嘅，跟住我估你喜歡邊個咁嗰啲嘅？ 嗱，我想講咧，佢嘅 app 咧即係一堆嘢啦。 你都唔知道點嘅， 都唔知邊堆打邊堆嘅，同埋邊啲係新，邊啲係舊啦，邊啲係直情推介俾你 啦。咁唔得喎！ 我覺得呢、這個，我覺得佢個分類咧， 要再開發一下， 唔夠清晰啊！即我覺得 N 字頭咧，佢真係好完善，你做得好好。所以咧，最近咧，對於 N 字頭咧，都有好多新聞講佢噶嘛，就話嗰啲叫做寄生户啊，你有冇聽過啊？即寄生户咧，即係譬如嗱，我係一個主 account 啦，其實可能咧，我就將本來人哋一個叫做最貴嗰 plan 咧，就俾你屋企人咧，就用曬全屋裏面喺同一個地方裏面生活。 因為一個可以 share 好多個 account 四個嘛， 只不過有時係唔可以同時間 online 啫嘛。 咁佢但係而家咧有啲朋友就其實係即叫做有少少犯咗呢、這個即叫走法律罅啦。即譬如我屋企睇，我用一個 account 啊，林永忠你唔好嘥錢啦，我俾你啊，我 share 一個俾啦。 咁只要唔同時間睇 就得啦。係咯，只要唔過咧。咪得咯， 哦 share 俾阿李子，但其實呢樣嘢係對於佢哋原本公司嚟講係，喂呢件事唔啱嘅，點解你會咁做？ 但係佢自己設計出嚟㗎嘛， 因為一。我當時我係睇曬佢嘅 agreement 啦，佢話可以 support 幾多個電視、幾多部電腦、幾多部平板。咁只要我唔過呢一個 limit， 咁你就唔可以話我覺得 同埋唔可以同時間，最緊要係 啦，唔可以同時間。咁香港嘅居住環境，我唔係一定要同你一齊住噶嘛，或者係我愛人啊，或者 你唔好理我，你設計咗出嚟嘅，你唔好理我點用。 或者我哥嚟嘅，唔通我唔俾我哥？我爸媽想睇，唔通我唔俾佢？唔得啊！佢咧 Angie 頭咧話我係寄生族，我唔可以。 以俾你。咁你嘅設計嚟噶嘛？ 佢冇話你而家，只不過係即係佢而家睇下個情況。 好激動啊！ 好激動啊！ 你唔好咁緊張先。 我真金白銀俾你，你話我記清楚。 唔係呢啲係即係周圍嘅網民改嘅啫。 哦，嚇得我啊！ 冇話你，冇話你。 因為佢就話有唔少咧，哇！全球超過一億咧，就係嗰啲非同住家庭咧，係用緊同一個共同帳户。咁佢就覺得呢個咧會影響佢嘅收入，好似嚟緊咧就會真的要改善咗佢呢一個嘅漏洞咯。佢哋會 咁佢哋自己設計出嚟係咁樣，真係好神奇啊！嚇，就是、你有冇諗過個效果係咁？ 其實我覺得呢一個模式咧，即係等於我哋去嗰間鋪頭速食時裝店咧，佢咪買完件衫，佢一個月之後咧，我攞翻嚟換翻錢啫。我唔啱啊，唔啱著攞。咁呢個人哋本來係即係方便嗰個用户，你買完之後你真係翻屋企試完之後唔啱攞翻嚟都冇所謂噶。但係諗唔到原來真有啲人咧，我唔剪牌著完出街，即係成身臭汗味都攞翻翻嚟退啫嘛。 嗱，咁係佢哋傻啫，點會諗唔到咧？嗱，我近排咧即係上咗另外一個 app 咧，咁佢就有少少唔同嘅，即係譬如佢 share 兩個用户咧，咁就係幾多錢 ？share 四個用户咧，又會加多啲錢 ；share 六個咧，又再加多啲錢，咁咪 OK 咯 ？OK 咯，我覺得 OK 啊，你唔可以唔俾人 share 噶嘛？ 唔係，而家佢都有價 ，Angie 頭哥佢都會分咗價錢噶嘛，即係你 佢分咗兩個價錢嘅啫。系咪四三个啊？ 好两几个嘅有个系多啲，有个少啲噶嘛，即系有一个单头 嘅 啫。 但系佢最好嘅就系一样嘢，佢系唔可以同时间啊嘛。即系譬如我都有试过，譬如我同我工人咁，佢同一时间睇嘅就唔得啦。咁樣佢就唔可以啦，因為我試過有去外國啊，直情係即係帶住個 app 去咗外國， 係我都得我試過，係 啦。咁我喺外國嘅睇嘅時候咧，佢話：媽，我上唔到啊，係因為我睇緊啊嘛。 嗯 我覺得好 OK 啊， 好 OK 啊，我覺得呢樣嘢 OK 啊，係啊。咁只要唔過幾多部電視、幾多個平板電腦咪得咯。 所以但係呢樣嘢都係佢哋公司嘅制度問題啦，解決唔到 嘅 真 係。搞到我想講個 N 字頭都唔想講明 點解啊？ 你想聽咩先？ 呢個咧就係叫做咧。一个杀人的纪录片 John Wayne Gacy's Take， 哇，这个我最喜欢看的， 是啦，那 John Wayne Gacy's Take， 那这个是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不是真的小丑那个， 是啦、 哦 okay， 我有看啊，我看啊， 他真的挺恐怖， 还有是真的很变态， 他杀得几啊，那人 他讲什么的呢，就是讲一个呢，其实呢你看他的外表呢，以为他都是一个很有信用， 是啊，信用啊，生意人啊， 信得过啦，因为他是比较稳重的样子的、那为什么会又说他是 小丑呢，因为他真的很喜欢小丑的，他在屋里面呢等了很多不同的摆设，譬如画或者是墙纸，是真的好像很开心的一个，你给人一个好感觉是、你很信得他过的， 又 OK 的，就算有一些朋友呢来他家玩都愿意留宿的， 是 的，但是当他留宿的时候 就 他就呈现他一个很恐怖的一面了， 是的、哦、那还有他专门亲都是那些、年轻无家可归的、少男、是啊，所以咧，即系大家唔見咗咧，都冇人揾佢。 同埋外表你睇唔出嘅喎，因為佢有一個家庭啦，好似好正常咁樣。咁啲人又覺得，你、好信得過㗎，有啲咩重任咧俾佢啦，譬如有啲高嘅職位啊，咩會長啊，揾佢做啦咁樣。但係估唔到佢係一個恐怖嘅一個人。 你淨係睇咗 trailer 啊？ 我唔係啊，我睇咗第一集。 哦，好嘢！你已經講曬所有啦。 係啊，但係之後嗰啲、因為好恐怖啊，咁我 好恐怖。佢因為抽絲剝繭咧，發現佢間屋嘅下面咧，全部都係骸骨。 係 哦，嗱呢個中文名咧叫做《美國殺人狂訪談錄》，就係、是、小丑殺手咁樣。 係啦， 佢最恐怖嘅咧就係佢殺你嘅時候咧，佢唔係有啲乜嘢嘅，佢首先試下，跟住話：，嘿，我同佢講笑啫嘛，試下人嘅底線係啲乜嘢。 我想聽你指住你。等住住嚟， 我想 聽 你好驚啊！我想聽你有幾驚，因為我做緊一啲研究咁樣。 哇！真係多謝曬。 咁其實咧，嗰個人咧，你會睇得到咧，嗰個 case 咁樣啦，佢係有好多次係可以逃跑嘅。但係因為佢信佢，因為佢個樣實在太過穩重啦，咁佢覺得佢真係做緊呢個研究啫。其實我當時係好驚噶，但係咧，我見到佢咁樣，我覺得佢都係揾我嚟做研究嘅啫。佢繼續留低。其實佢有應該有四次嘅機會俾佢逃走，佢都唔走啊。 係啊係啊。 冇走到喎、啊。跟住又同佢一齊食早餐喎，係 有多即係survivor 啦，即係幸存者，佢哋講翻咧，佢都話咧係俾人嚇完之後咧，佢都冇走嘅。 係啊，就係、是、因為佢太穩重，即係佢個樣 太相信 佢，唔似啊，係啊，唔似即係一個變態嘅神啊。但係佢啲手段係好變態， 變態，好多人驚，最驚就係即係掘咗好多， 即係其實佢個牽引咧就係想揾翻個男仔，就係啱啱唔見嘅。咁啊啱啱唔見啦，咁樣就交咗好多好耐咧，就去咗呢一個咧 John Wayne Gacy 嘅屋企啦。咁啊就揾到啲骸骨，但係嗰啲骸骨係幾廿年前嘅啫。係啊，咁咧揾極都揾唔到咧，啱啱失蹤嗰個男仔，原來佢轉咗個 pattern， 嗰個男仔咧就係用另外一個方法去埋屍。 都已經死咗啦，真係 死，總之掂親佢都死啦，咁樣佢真係佢個志為殺人啊嘛， 真係好可憐啊， 好慘啊，係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可以即係喺呢個 weekend 睇下我哋推介嘅電影或者電視劇啦。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呢條橋，聽講填詞人收埋咗好耐㗎啦。 不要愛得太直線，兩頭做奴了，只可曲折的暗戀，但輕歡不算過得。 纳斯卡线是需要远距离观看才看到全貌的一个风景来的，而 Wyman 就将它写成暗恋的比喻，偷偷留下的很多感情痕迹直至一日走远或者对方才会发现。作曲由 DJ 的 Howin 填词王伟文，编曲周石汉、王兆明，监制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J 级王浩仪《纳斯卡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噶、啊。 是好正喎， 但我唔識填申請表呢。 想填表冇難度，預約諮詢服務。 點預約先？ Inbox RDHK CIBS Facebook 專頁，或者打2331-2334專人服侍你。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第39、40季現正接受申請， 申請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號下午5點半，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美电香港。 够全面同实际反映食环署防治鼠患工作嘅成果，除咗捕捉同毒杀老鼠之外，食环署防治鼠患工作亦都包括日常巡查鼠患黑点。進行執法工作和聯合巡查，為不同部門或者機構提供技術支援，進行宣傳和教育工作，以及跟進鼠患投訴等。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0度或以上。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微風。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频密骤雨，风势颇大。星期日的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气温大约1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00点，升624点，总成交金额110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7点，升3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72.8，升33蚊；美团164.8，升15.9；阿里巴巴100蚊，升11.75；恒生中国企业72.98，升2.8；京东集团258.2升28.6，盈富基金21.2升6.4，快手65.75，啱啱转咗系65.7升4.45，中国海洋石油11.38升5.4，友邦保险78.35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825，瑞士法郎8.085，澳元5.61。加元6.156，新西兰元5.117，欧元8.269，每百日元对港元6.0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06。

钱噶。 各位街坊，大家姐嚟啦！ 大家姐好嘢。 天文地理爱情常识娱乐地产文化历史美容科学保险旅游出版医学占卜命理烹饪时装财经电影交通环保园艺。 Made in Hong Kong， 问问大家姐。 大家姐，你系得嘅，打抱不平系救助弱者。 街坊大家好啊，大咪姐同埋白虎 ，hello， 大家姐，哎呀，你未咧狂欢得太紧要啊，声都变埋嘅。 我唔系我养声啫，因为我近排养完鬼仔， 就养下第二 样 嘢啦。 养下声咁样，喂，大咪姐啊，点样 啊？ 你而家都学阿 Danny 姐咁样戴手套喎、 啊、吓。系 啊， 啊，以前咧觉得阿 Danny 姐咧好洁癖啊，戴手套啊，觉得会唔会太夸张啊？但原来佢好啱噶。 啱噶，而家唔知道你摸过啲乜嘢噶嘛？ 系啊。因为戴个手套咧隔住下咧会好啲咯。 哎呀，咁啊系，而家出街咧人人都戴套嘅，真系好安全噶。 乜都要戴，防护准备要好充足， 口罩系啦，各方面。跟住咧，若咁嘅翻到屋企咧，就要洗个凉，冲个凉， 洗个凉，成身洗晒，由头洗到落脚趾尾。 系啊，我哋继续抗疫嗱，千祈谂，之前我哋咁多功夫都做咗咯，我哋冇理由埋门一脚咧就漏油噶嘛，系咪？ 系啊， 咁你继续努力。是不过近排我有啲唔好开心啊！ 做乜嘢啊？ 近排我发现有个才子咧，竟然话我偶像啊！边 个？ 话阿镜镜啊！你知我系镜粉嚟嘅啦，我又系神童、啊，系咪？ 才子我唔知嘅。 哎呀，都系嗰个都陶生啊！ 唔系啊，佢会着底衫去做 gym 嗰个。 佢唔系话佢哋啊，无。 佢话佢哋虚火，话佢咧咩咩个样咪真埋一嚿粉、啊。 救唔到香港乐坛，冇内涵。 都冇人叫佢救香港乐坛，咩冇内涵啊？佢跳舞好难噶，你试下跳嗰啲舞俾我睇啊！ 同埋大家唔同 generation 就唔好去咁样批评人，因为 generation 而家新嗰代咧，你唔知佢哋谂法系点噶嘛？ 系啊， 咪咯，人哋喺红馆开演唱会都好劲噶。 我觉得应该要咁嘅，俾啲机会先。 系啦，哎呀，阿白虎你真系咧， 其实佢哋已经有好多机会，唔使我哋俾噶啦。 唔系啊，因为有好多人都话其实你出到四年啫，你点样睇人哋有冇内涵啫？四年、哦、有好多新人啊，四年你都仲话，诶乜佢系新人嚟嘅咩？我未见过嘅咁啦。 同埋好多经验咧系累积翻嚟噶嘛，佢而家系初初嘅阶段。 同埋佢哋背后付出嘅努力，你又睇唔到嘅啫，因为遮住佢背后付出噶嘛，你净系见到佢前面，见唔到佢背后噶嘛。 嗱、哎，净系谂下听日啊，呢、這个港岛啊，搭电车啊，都唔使 电车 啊。都唔使錢啊！ 我因為姜 B 生日， 姜 B 生日佢啲粉絲都係，哎呀，為咗普羅大眾啊，特登咧就可以免費大家搭叮叮啦！哎呀，你諗下幾執幾 窩心啊！真係， 喂鏡粉。 嗱點都好啦，佢哋咧真係，如果你買到佢飛先算啦。 咁啊係啊，不過話時話，我覺得阿 Anson Kong 啊。系咪？ 点啊？你边个 Anson Low 个名啊？我捞乱晒 ，Anson Low 就系阿神图啦，吓 Anson Kong 就靓仔嗰个就 两个都靓仔，两 个都靓仔， 叫人借钱嗰个啦，咪叫人开银行户口嗰个，个个都靓仔啊！两个 都靓仔， 其实全部都 OK 嘅。 哎呀，大家姐，你今日好似突然间回咗春咁啊！ 我系噶， 你使乜摸住自己块面啊？你 嗱，以前啲少女就系含苞待放啦，我就系 咩啊？ 我就系老而离坚。 哎呀，我都见到呢排好多人抽水咯，日日都话 抽咩水啊？ 日日都话哦 ，Mira， 我有好多啊，我你讲我买啊咁讲， 有屋企啲镜啊嘛， 屋企啲镜啊，全部都系。 系啊，我都好想睇啊，因为话时话咧，佢哋嘅进步咧真系神速，四年啫、啊。 哎呀，莲花姐都话，本来谂住咧， 边个莲花姐啊？ 花姐，花姐都话， 花姐佢系观音坐莲噶，莲花姐 连埋啊，花姐都话。 哦吓得我！ 哎呀，你真系谂嘢啫。 莲花姐好鬼名， 平时坐开又唔系谂 嘢。通常而家讲咧，好似系嗰啲清瘟嗰啲咧。 系啦， 佢都话本身谂住系五年啊，先至上红馆啊，而家四年咧都觉得有少老怀安慰啊！ 十二个好生性噶，又乖仔。 哦，你真系上一代会仲要讲生性的。 生性啊，佢哋好生性啊吓。喂，咁你咧，人哋啲嘢唔好讲咁多啦，搞掂我哋啲嘢先啦吓。嗱，今日问答大赛。 你想知系咩啊？ 好想知啊！ 嗱，呢个好戏啦 吓。我唔想知啊，咁点啊？如果唔想知，你咪唔讲啊。 唔系，你想唔想知我都照讲嘅。今日嘅问答大赛就系、是。九龙新界一家亲问答大赛， 咦、哎，好彩啫，我唔系好熟香港。 系啊，冇香港，唔好意思啊，香港啲朋友唔好识机啊。 你做咩攞你嗰个 group 嗰个名出嚟用嘅？ 点解你会知嘅？ 你个好姊妹包包话俾我听嘅，上次 系啊，因为本来个 group 咧叫做新界一家亲，咁我搬走咗去新界之后咧，我自己改咗去，我话九龙新界一家亲。 我即系冇人住香港， 冇人住香港嘅系、哦、啊，但系佢哋全部都系住新界，得我一个人住九龙咁样咯。 你以前咪又系新界， 系啊， 你出到九龙啫咩？ 我以前南界添啊， 而家 女界。喂，其实点解嗰啲叫南界女界嘅啫？ 我都好想知啊！ 你咪洗手间咪洗手间啊，南。 以前应该是讲女人的世界，这都是男人的世界，但是简称 大家只是等人界。 嗯，他真的答不到嘴，没 人笑， 没人笑。是，那我们玩游戏吧，阿伯父帮我数三声， 一二三， 我唔使试先啦，今日吓， 我唔会俾你试嘅。好精明啊，今日 好叻你啊！第一条，新界系当年英国政府同清政府喺北京签订嘅拓展香港， 佢自己都有困难，我哋答一定冇有困难。 听住，签订嘅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翻嚟嘅系由九龙嘅界限街以北至到边度以南嘅土地咧？嗱，九龙就系九界限街啦，喺度新界嗰条界喺边度咧？ 连 大咪。三个字， 嗰、那个咧好远，嗰、那个咧， 沙头角啊， 系啊， 沙头角唔 啱，哎呀，我都谂过到咋， 我哋唔系话同深圳一河之隔嘅， 系、 哦、深圳湾， 哦，深圳河， 啱、啊、啦，深圳河啊，冇错啦，个界线就系九龙界限街以北。至到咧就係深圳河以南， 沙頭角嘅其實 係 啊， 其實你啲心聲可以唔使講出嚟嘅，我哋做緊廣播嘅， 咁到添啊，正真講埋。 第二條嗱喺呢一個咧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嘅土地裏面咧，其實加埋啲島嶼都租埋嘅喎，知唔知一共有幾多個島嶼咧？ 年 大咪， 我亂咁噏啊，十四個得唔得？ 誒年咧，我亂咁估啊，三百個， 哇咁多啊！ 十四至三百， 诶，呢呢二百八十四， 二百至二百八十四啦，系啊， 二百至二百八十四啊，哇，呢二百四十四啊， 二百四十四，哎呀，是但啦，两个都错， 出嚟啦， 二百三十三个岛聚， 二百三十三，即系全部， 好多， 嗰啲细细岛嗰啲咧，绿蛋岛都系岛嚟噶嘛， 唔系啊，佢而家咧，佢逢系讲咗答案之后咧，佢好多嘢讲嘅， 绿蛋岛系咩嚟噶？ 哎呀，嗰啲而家好多人去游蛙艇啊，过到去 游蛙艇 噶， 游蛙艇，游高楼，游低楼， 我以为嗰啲咩伶仃岛嗰啲咧， 诶，嗱，听住啦，第三条。新界呢一个名 New Territories 系咩人改嘅咧？ 嗱，英国人咯， 好嘢，大咪姐， 点解英国嘅苏哲泰咁样嘅英国人咯？ 点解你咁叻嘅？你平时 唔通中国人改咩嗰阵时？ 嗱，唔好乱讲嘢吓，小心啲啊！我是中国人， 嗰阵时我话 新界咧就分九个区域嘅。嗱，每讲一个由一分， 点样话？点样再讲多次？ 新界分九个区域，边九个区域？ 边啊？ 新界北嗰啲啊？ 粉岭咁啊，算唔算噶？区域啊嘛， 我唔知道你咩 区域点会粉岭？ 你可唔可以讲个例子啊？咩叫区？系 咯， 区域。 葵青区咪区域咯。 哦，边啊？北区 啱啦！哎呀，嗱，你终于 get 到啦，即系 大埔区。 大埔区啱。 沙田区。 沙田区啱。葵葵青都可以答 到，深水埗区， 啲系沙 新 界 啊，扣翻十分，哇，真系冇脑嘅，即系话你唔会老。 新界嗰啲啊，仲有啲乜嘢啊？ 我喺边度出世噶？ 荃湾区 啱啦，荃湾区， 荃湾区， 葵青区系咪都系啊？ 葵青区撞位啦，讲咗都俾一分你啦，系啊，佢啲蠢到咧，嗱，咁仲有三。四个啦，我以前住边区啊？我以前住 西贡区，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而家住嗰、那个， 系 又啱啦，仲有三个， 嗱，咁啊，头先你讲大埔沙田啦，另外一边咧。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嘅大埔沙田係呢邊去噶嘛？咁喺荃灣再入咪有另外 仲有馬鞍山區，唔係喎，馬鞍山唔係一個區。 哇！佢真係我唔識答噶。另外嗰邊荃灣再入係咩啊？ 哦，屯門 係啦，屯門區、啊、 元朗， 元朗啱啦，仲差一個。 咁天水圍算唔算啊？ 天水圍咪元朗咯，阿婆。 天水圍元朗 我都唔知喎、 啊。仲有嗱，先話好多離島噶嘛。 哦，離島區， 離島區， 離島區啱。 離島區 好係離島區係啱嘅。OK， 咁啊到九龍咯、哦，九龍就分咗五區嘅，邊五區？ 頭先深水埗區 啱一個。 荔枝角區算唔 冇嘅， 冇啊。 旺角區冇、 三個連埋一齊。 油尖旺 係啦，油尖旺區。 觀塘區 啱喎，俾、你撞中啊！ 仲有 一度拜神嘅咧， 黄大仙区， 你手你两个一分咧，系而家你咁鬼准。 九龙城区 啱啊，好嘢喎、啊，白虎从后居上啊，啱晒深水埗、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同埋观塘嘅。 即系嗰啲十八区歌唱大赛就系呢啲咯， 系啊系啊系啊。啊啊哦、好，第六条，九龙区咧有一个最高点嘅，就是、一个山嚟嘅、哦， 大帽山。 九龙 区唔系啊，佢嗰个属新界嘅， 新界系啊。 系狮子山 咯， 嗯， 又未到个最高系咪咧？ 新九龙区、 啊，我哋住清水湾啊，西贡就会成日都去嘅。 哦， 清水湾 系咪嗰个？咦，我上次行嗰个唔系喎，咩岩蛇尖啊？ 唔系，都话咩山啊？ 咩山？ 成日有人打劫嘅。兼且又有人又有人拍外景嘅， 哦，飞鹅山 啱啦、哦，白虎好嘢，喂、哦，原来佢行得山多咧，佢今日有着数喎，佢而家 你讲人哋去上面咧， 抽情噶嘛，咪就 系 咯，即系俾人打劫，即系抽情咪得咯， 南 真嚟真去嗰啲啊， 南宋以前。史书甚少记载九龙，因为我惊读错咗，读过咗啲国读啊。 咁我哋答一定你。 从一啲出土文物可知，证明最晚系汉代时期九龙已经有人居住噶啦。佢哋啊，当时系受到乜嘢文化影响呢 a 蒙古文化 ，B K-pop 文化，C 战国文化 ，D 日本文化 ，E。中原文化 C 系咩啊？ 战国文化 唔啱， 边 D 中原文化 D 日本文化， 日本文化梗唔啱啦，咁嗰阵时 中原文化 啱啊，中原文化 唔系、哦、战国就系中原啦，佢点会作到呢啲嘢出嚟啊？ 喂，你自己唔好再讲嘢啦， 我以为地产啊嘛，一阵间。 一八九八年，做咩？你窒到冇声出？一八九八年。英国租借九龙半岛，包括新界同埋邻近两百几个岛聚，头先讲过啦， 为二十三十三， 为期九十九年。 嗯， 但有一度系冇租借嘅， 吓 系边度咧？ 系咩？ 有一度， 咁我嗰度咪就系冇网管， 三度不管。 哦，九龙城寨。九龙寨城， 啱啊，系九龙寨城，系啦， 三不管啊嘛，嗰度叫， 亦都见到咧啊嗰啲城寨英雄喺度嘅。1841年5月，香港政府宪报所在，香港岛上面嘅居民系分开三大类、三种职业嘅，边三种？ 农作业 啱，一农民啦，即系农民啦。第二、哦， 高级人士， 目标1841年啦，阿婆。 农耕业， 农民啊， 渔民， 渔民哎好嘢，渔民乐， 仲有一个， 咁要开山劈石，咁要点啊？ 采石员， 工业。 嗰啲叫咩？采矿啊， 打洞业 系打石工人，当你啱啦，系白虎。 打石工都系一个界别啊， 系啊，因为要开 山填海啊， 要开路啊嘛，系咪？而家暂时白虎系有14分，大咪姐哎呀爆冷啊，即系得8分九分啊，九分啊， 冇知识噶。 相传九龙呢一个名咧，系因为九龙北部啊有八条龙脉，即系山脉啦。 哦 再加埋皇帝宋帝昺啊，即系你个名啊，昺得少啊。宋帝昺咧就系九条龙脉，所以先叫九龙嘅。咁相传呢八条龙脉，即系八条山脉咧，系边八条啊？每个有一分， 好难、啊， 好易嘅咋。 即系大帽山啊！ 大帽山冇、啊，因为系九龙、啊。 狮子山， 狮身岩一分。 哦，咁头先嗰啲飞鹅山咯， 飞鹅山一分。 搭翻头先嗰啲山咪 飞鹅山一分。 仲有咩？大澳门嗰度唔系。 大澳门唔系啊，但系新界。 山啊山啊， 哎有隧道咩？ 狮子山冇狮子，大帽山。 大帽山啱。 哦， 仲有咩？ 哎，有个好贵嘅咧，楼下。 系、 哎、啊，支笔咁样嘅咧， 笔架山 啱啦， 笔架， 仲有个近我哋嘅咧，好近我哋嘅， 好近我哋咪狮子山讲咗，仲好近我哋啊，九龙 唔系狮子山咩？ 好慈悲，狮子山讲咗啦， 慈云山 啱啦，每人一分啦，系啊， 真系山嚟嘅慈云山， 碌高田都山，真系 好啦，另外三位答唔到噶啦。包括有你个胸啊，鸡胸山， 你我真系完全唔知有鸡胸山 嘅，仲有雅巢山同埋东山嘅，东山就喺沙田嘅， 再起嗰边啊嘛， 系啦，我哋而家咧答案有答案咧，你就好似乜都知咁样， 唔知啊，真系完全唔知啊。 城门水塘系属于新界边一区？ 城门 荃湾啊， 荃湾 啱啊，你问题定答案啊？ 荃湾，荃湾 啱啦，嘅大咪姐一分，大埔。有个大埔海，呢、這个大埔海呢嗰阵时系盛产一样珍品嘅，呢样嘢系乜嘢呢？ 珍珠。 点、啊、解你会知噶？ 我乱答噶咋，你 冇错啦。 我见到你珍品嗰个眼咧碌到好大，你通常俾贴士都系咁噶嘛。 佢因为大埔海系一个采珠场嚟嘅、哦，所以就系盛产呢一个珍珠啦、 哦。 好，听住啦噃，全香港。最高的山是哪个山？ 不是大帽山、 啊、不是、 啊、 大帽山啊？ 啱啊，冇错， 咩唔系？ 佢边度有准嘅？佢完全冇智慧嘅。 大帽山是最高的。 好，全香港最大的岛聚呢？ 大屿山。 大屿山，香港是不是最后答案？ 系啊， 啱啦。 大屿山咪最大咯。大屿山咯， 好嘢！ 诶，我以前记嘢就系咁噶啦。 你而家都系你咩以前啫？听住啦，香港有好多水塘噶，又城门水塘啊，乜鬼水塘啊，咩咩？全香港储水量最大嘅水库喺边度咧？ 万宜水库。 点解你会识噶？好嘢喎！ 因为呢个系中学嘅时候，唔系小学的時候。 喂，而家后来赶上啊，好紧张啊！香港第一个郊野公园喺边度？ 俾贴士啊，大家姐。 有水塘嘅。 城门水塘郊野公园。 冇水塘两个字。 城门郊野公园。 啊，啱啦，系啊，跑多阿伯虎啱啦，俾一分佢啦，好冇？ 同情分。 头先我哋咪讲咗好多区啊，又唔知咩区啊咁样。全香港最多人口嘅行政区系边一区呢？系新界嘅。 行政区啊， 即系嗰啲有区议会嗰啲啦。 大埔咯。 大埔个 friend 喺边啊？ 大埔个 friend 系元朗啊。 沙田。沙田区。 啱啊，沙田啊，我而家好紧张啊。 次次搭亲咧，真系好无厘头，系咪咁啊？系咪咁啊？好冇信心啊！好冇信心啊！连个链都唔攞出嚟啦，即系 点啊？ 唔链啊！ 全香港面积最大嘅郊野公园，贴士： 大帽山郊野公园。 A 东大屿郊野公园 ，B 西大爷郊野公园 ，C 南大屿郊野公园 ，D 北大屿郊野公园。 A 啊！东大屿， 我答 D 北大屿， 两个都错，系南大屿嘅一个县啊。不过今日胜出嘅都系大咪姐啊，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宣布竞选政纲之后，回应现场选委提问，由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主持。谭耀宗读出不同范畴的提问，其中问到新一届政府怎样着手处理房屋问题。李家超说，房屋问题已经蹉跎20多年，方案已经很多，社会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必须坐言起行，要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精简程序，有效统筹。他亦都强调要有创新思维，包括提出公屋提前上楼计划， 他深信自己可以带给大家有执行能力的政府做到成绩。被问到是不是会为社区管理建立官民合作的长久机制，李家超说政府会带头鼓动社会力量，但是最终解决问题和落实政府措施，地区发挥很大作用。他解釋在防疫行動方面已經充分展現地區網絡在推動抗疫工作發揮的效力。運輸及房屋局截至3月底的數據顯示，未來3至4年可提供 99,000 個一手私人住宅單位，較去年年底增加 1,000 個。在一手潛在供應當中，包括未售樓花單位7萬個、14,000 個現樓貨尾單位，以及15,000個已批出土地可隨時動工單位。數據顯示，上季已落成的私樓數量有8,100個，按季升超過一倍，按年升超過兩倍，單季落成量已經佔去年全年總數超過一半。至於上季私樓施工量只有3,800個，按季減少73%，但是按年就增加73%。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說，北京和上海都是特大型城市，人口2,000,000以上，而且兩地人口老齡化比較大，需要強化長者疫苗接種，包括加強針的接種率。梁萬年說，目前長者和兒童的疫苗接種率總體仍然不夠高，面對新冠疫情的反覆衝擊，如果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所謂躺平策略，大量有基礎病的患者、長者和兒童的健康將會受到威脅，因此必須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利用有關的時間窗口做好醫療資源方面的準備。被問到動態清零政策落實應否因地制宜、適當變通、部分地方實施共存，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說，疫情防控是一場總體戰，強調只有各地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努力控制住本地的疫情，才能夠贏得全國疫情防控的全面勝利。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微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隨後一兩日有頻密驟雨，風勢頗大。星期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温度大约是19度，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17点，升641点，总成交金额1,18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升6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2点，升3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2元，升32.2；美团167元，升18.1；阿里巴巴99.8，升11.55；京东集团259.4，升29.8；恒生中国企业73.02，系报73.02，升2.92；盈富基金21.02，升6.4；快手66元，升4.75；中国海洋石油11.36，升5.2；友邦保险78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0.32，瑞士法郎0.971，加元1.275，人民币6.6。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港金报17,84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美元，卖出1,912.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呢只歌唔好听啊，一定爆，一定 hit 硬。 唔好买啊，一定要买。 我演唱会唔好睇啊，做多十场，一定爆啊。好啦，既然上个礼拜呢个孔融让梨嘅故事咧咁成功啊， 好成功啊！你咪一日夸张啲嚟讲， 你调转咗讲之后咧，成件事冇问题啊。 真系好成功啊！咁今次咧，我就用另外一个家传户晓嘅故事同大家点醒你。 咩事啦？我未听过嘅。 嗱，你有冇听过我大家姐个名啊？ 你大家姐叫咩名？其实你嘅真名系咩名啊？ 索女。今日呢一个 艾慕道华啲戏嚟嘅， 浮花。呢个故事系嚟自《伊索寓言》嘅《父子与驴子》。有一日，一对父子牵着一只小驴到市场去。准备将呢只小驴卖咗佢啦，但系走咗冇几耐，就遇到一个小姑娘咁样讲啦噃。 哇，都未见过咧咁笨嘅人噶，有驴仔嘅都唔骑，宁愿咧喺地上面行，真系蠢啊！ 父亲听咗呢一番话，就让儿子骑喺个驴背上面继续向前行啦，但系行咗冇几耐。他又遇到一个老头子咁讲咯噃， 今次系男人嚟啊？问嘛， 老头子啊， 哎呀，唔识字噶， 呢个年轻人呢真系不孝啊！俾个老父亲喺个地下嗰度行，自己就骑喺个驴背上边啊！ 于是父亲就让个儿子落嚟，自己骑上去驴背嗰度，走啊走，走啊走，哇！佢哋系咪去咗旺角啫？遇到咁多人嘅？又遇见一群女人和一群小孩，他们又这样说了。 哇，有没有搞错啊？那个老人家真是残忍啊，居然忍心给个小孩子在那里行，我都不让他坐上那只驴仔的背上面。 父亲只好让儿子都坐上驴背，当他们快要到市场的时候，又遇见一位先生这样说了。 哇，你有冇咁残忍噶？咁样欺负个动物，你哋咧一定系唔应该要骑佢噶嘛，应该孭住佢先得嘅。 虽然呢个先生略略地，但系个父子听完之后都照做啊。咁然后咧就谂住咧就俾个驴仔咧就孭佢啦。路上嘅人啊，系咁围观不断咁睇啦，吓到个小驴咧喺度挣扎挣扎挣扎，到最后挣扎甩咗条缰绳咧，跌咗落海，浸死咗啦。好啦，呢一个故事究竟大家领悟到啲乜嘢呢？ 我谂到诸事八卦啲人讲咁多废话。 呀，呢个真系，你又真系答中咗起码50%。 唔系啊，呢个世界就系咁啊！而家好多啲三姑六婆咧出嚟咧扮晒嘢咁啊，讲呢讲路咁啊，关你鬼事啊！ 嗱，三姑六婆加埋系咩啊？ 九婆。 好嘢！果然姜系越老越辣。大咪姐，你又觉得点呢？ 其实我觉得个爸爸应该 call Uber， 等就会冇人理啦。 爸爸 call Uber 有几多个爸？ 三个。 好嘢， 嗱，你仲要 call 啱嗰架车，要可以俾动物先得噶。如果唔俾动物嗰啲唔好 call。 嗯，都啱，都啱，系啦。究竟呢一个伊索寓言嘅红故事《父子与驴子》，你有啲咩嘅感应？唔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话过我哋知啦。 生一世为世，竭尽我才能，以勇意一生一世承诺，每日有善行，是团结创百年的光彩，愿宏志欠我力多千载。 yeah, yeah, yeah.童年亦可紧握理想，无限里不屈的方向，有智慧有勇气一世。 陪着你一生找理想，服务一生的小将，我愿你欢笑激赏，有三子激扬。有伴一生一世维系，我热血一项，生火一点点经我传递，化做千分光，是团结去串联这意志，愿同往去照亮这海港。Yeah, yeah, yeah.童年亦可紧握理想，无限里不屈的方向，有智慧有勇气一世分享，陪着你一生找理想，服务一生的小将，我愿你欢笑激赏，有三子激扬。理想无限里不屈的方向，有智慧有勇气一世分享，陪着你一生找理想，服务一生的小将，我与你欢笑激将，有三次激扬。 这歌真的好听啊，好励志啊， 是我的梦中情人啊，早已听啊， 是啊，他把头发就整一个扫把咁啊，哎呀咁靓 ，rock 嘅扫把吓、啊，有呢一只系童军歌、 啊，系、啊、童军庆祝110周年啊，搞个大露营啊，大家姐就大露背，人哋大露营， 系啊，咁啊，希望一切顺利，有呢一首信约嘅，嗱、啊，大家姐咧同你啊，真系啊点醒你啊，今日就系伊索寓言嘅故事， 哦、 父子与驴子啦吓、啊啊， 我哋啲听众都睇得好通透、 啊啊，有啲咩嘅意见啊，听众们， 嗱、啊，俾住Helen 话，佢话其实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意见嘅，唔能够跟足人哋嘅意见咧，只好咧自己觉得合适就得啦。 嗯，有道理，有道理。 我见到 Jackie 话。一定要学游水啦，梗系 你话只驴仔系咪啊？ 如果唔系就唔会浸死， 死 啦！系只驴仔浸死咗，其实最惨就系驴仔咯。 系阿 Carrie 都睇得好通透啊，其实佢话咧世人好多都系老点噶，唔需要理佢哋噶，好啱啊！ 总之就唔好理人哋讲乜，自得其乐。咁亦都有人话。多口咪累死人咯，阴公 会噶，而家尤其是而家网络嘅世界啦，啲人好鬼多口嘅时候咧，真系影响到人噶。 所以即刻有人同你讲，大家姐，我总之你做咩咧都有人话你噶啦，最好戴翻你个 headphone 听住啊，咩健康讲咧就唔使你人讲乜咁讲。 阿 Tandem 咧就话咧，原来咧周围嘅人咧口多屎啊， 好多口多屎，口多屎只可以攞嚟食嘅啫， 得闲冇事做啊， 好多机人。 哎呀，真系麻鬼烦啊！ 阿 Gary 话睬你都傻嘅，嗰个面膜住身嚟嗰个。 咁、哦、有啲人咧就话系啊，真系啊，唔好俾人咧咁样乱咁讲嘢，老点啦，自己做自己觉得啱嘅事情就可以啦。 有个英文人咁写，佢话 Don't live to please everyone。 又系 嗱、 哦， 呢、這个好有道理啊，唔使 please 人嘅，最紧要做自己想做嘅嘢，但系当然唔好犯法同埋影响人啦、 啊。有位即系。健康嘅代表咧就话，其实你应该自己行多啲，唔好骑驴仔，咁人都健康啲。 其实系噶， 每日要行10000步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驴仔咧，始终咧骑争啲，马就可以骑。 系啦，驴仔太矮啊， 太矮啊，系啊。 同埋有人话，其实做咩咧都唔会讨好晒所有人噶啦，所以大家即系唔好惊人闹，出翻你嗰啲阿拉斯嗰啲相我。 哎呀，我又我惊我尺度越嚟越大胆啊！ 冇啦冇啦，啲人唔会习惯噶啦。 有品味， 靓嘢 又靓， 喂嘢我最醒又靓， 鉴赏能力高， 平嘢都知道， 鉴赏好靓， 有品味又靓， 我系醒又靓， 有品味， 平嘢都知道， 大家姐同你鉴赏会。 I am a very stylish girl。 又到我哋呢个大家姐同你鉴赏会啦，哇！我哋出咗呢个新高啊！ 咩啊？ 就系、是、咧最多人话无谓嘅呢个物品啊，就系物都要鉴赏嗱，物呢一啲嘢咧， 系咪大家姐你啲以前旧伤好留低噶？ 嗱，我净系着渔网黑丝嘅啫。 系啊，个个都话点解你唔拎啲渔网丝袜出嚟、啊？ 借咗俾阿江美仪，佢、 哦、 引诱阿松哥， 仲忍啊忍咗咁耐都仲未忍完啊？ 忍咗几年年啦，系啊。咁啊，呢三对物咧就系、是、啊呢、這个白虎咧就系、是、咧 攞出嚟嘅， 喺个心口攞出嚟。咁啊， 系咪啲旧伤好啊？白虎， 话明系私物， 系咪喺印客留低？ 唔系啊，我买俾啲印客噶， 印工啊。 你知而家咩时候都要带翻啲安全啲嘅嘢，咁咪买对袜俾佢安全啲咯、 哦。但系其实话时话阿白虎，听闻你咧系好中意草物嘅，你屋企有几多对袜？ 我知点解啊，因为物轻情意重啊。 你再系咁样喺度咧食字嘅话咧， 我都系去揾燕少祥啊。 我介绍李思哲，你识噶？ 李思哲都系。 罗启新， 罗 启 新， 罗启新，罗启新第一代。 嗱，其实我就唔系中意宠物嘅，其实我中意买物嚟着嘅。但系买下买下咧，原来我都睇翻咧，哇！我有好多对物咧都未着过、啊。 好似呢三对睇落去系未着过， 系全新嘅， 系咯。 我呢度系其中三对咋、哎，我就成卅对合物未着过添。 你唔好话俾你阿妈听啊，有闹你噶啦。 而家佢唔系同我字，唔俾你咁多。 喂，你阿妈听紧噶。 O、okay、K、 啊、喂，咁就介绍下呢三对物先啦。 A 嗰对物咧就成日咧都请人食嘅， 成日 系咯。啲人话咧，即系买物要知价，买蕉都要知价噶。 系啦。A 嗰对咧就系、是。每个好多蕉型嘅，有啲就系剥咗只蕉啦，有啲未剥嘅蕉啦，有啲剥紧只蕉啦，嗰啲样嚟嘅。 嗱，其实咧 A 嗰一对咧，我一睇佢嗰个线啊，好似咧嗰啲咧， 都睇到 嗰条线你都睇到， 嗰啲勾住个蕉嗰啲线啊， 哦勾蕉线 吓， 咩嚟噶？ 哇，蒙蒙查查咁样嘅情系咧，滑滑突突咁样咧，我觉得根本呢个 A 嗰个蕉咧。是不靓， 那条蕉不靓是不 是？不是，我又觉得这对是比较贵的东西。 那条蕉型不靓。 因为呢、okay. 图案复杂织出来都会复杂一点的。同埋它的衬色是挺有 style 的。 因为它的底色就是那种好像绿绿地色啦，蕉就是蕉的颜色啦，就是不是不是， 但是蕉我吃得多。蕉的形状不是这样的，这个是整得很差，因为我是做家文的。 哦， 是 因为蕉是什么蕉、啊、 家文胡家文 胡家文。他是笨蕉啊，他是。 我觉得 A 麻麻地 了。OK, 好了、到 B 了。B 呢鮮黃色的一對物，但是呢個裏面呢就好多一個不規則的哈哈笑， 但是個哈哈笑是老番的哈哈笑來的， 是人家圓形的嘛， 它是橢圓蛋形 水滴形這樣， 還有它是黑色的， 每一粒都不同的，是不是？ 嗯，呢对麻麻地，我觉得 每一粒都唔同啊，又好似系， 每一粒都唔同形状嘅，系咪啊？即系唔系一样嘅，系 OK 好啦。有人讲嘢嘅， 系啊，我啲法国朋友啊。 OK， 到 C 嗰对啦 ，C 嗰对咧就系蓝色底。橙色波点嘅 嗱，最多人就系管呢一对最贵嘅，佢哋成日都话咧，因为睇唔出系最贵嗰啲就系最贵啦。 嗱，我想讲下 C 咧呢一个蓝色底嗰啲波波系橙色系嘛？ 系啊，橙黄色。 橙黄色咁样，佢样似咩咧？系似清洁龙噶。又或者是垃圾虫， 又是清洁龙啊？ 咩又系 清洁龙造型啊？ 系咯。 嗱，呢三对咧，我觉得咧。要睇埋嗰個踭，即係嗰個膝蓋嗰個位， 嗰、哦那個腳踭膝蓋削到咁密，係啦，嗰、那個我就係睇嗰個位啦，即係同埋咧睇下佢即係積咗幾多嘢啊！咁我覺得蕉嗰個咧複雜少少、 哦， 所以我覺得蕉嗰個係貴嘢。 哦， 我 啊大家知你咧，你 我估 C， 因為我個級係 C， 咁細啫咩？ 係縮咗，所以我估 C。 嗱，我亦都覺得咧，聽眾真係好有創意噶。佢咧就話咧，原味嗰條賣得係最貴。請問佢知道邊條係原味咩？點解佢聞過咩？ 我真係唔知佢點樣聞過喎。佢估係有著過，冇著過㗎，買定喺度擺度㗎啫。 好多人都揀 B， 而我同阿包包都係揀 C。阿包包話咧 嘥鬼气啊，物都攞出嚟， 真系嘥鬼气，相当把鬼嘅。 使唔使听首歌啊？ 梗系听埋先啦。 系啦，大家继续投票啊吓。Now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颠倒众生。三二一，牛仔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听你忧。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 滴滴滴，我个仔啊， 边个啊？两个 啊 ？A K 啊 ，Anson Kong 啊。 有冇咁靓仔啊你？ 系啊，唔系啊，我条仔我意思， 啊、 我 仔咁正， 就 Autumn Wong Rebound， 哎呀，好鬼生性嘅佢哋都系啦，等下大家姐咧，即系安抚下大家。喂，我哋同你鉴赏会要揭晓咯噃，嗱，我拣 C 啊， 我拣 A， 我拣 A 系最贵， 你食埋个 A 去啦。 嗱，我首先讲咗大家姐嘅 C 先啦吓。C 呢一对咧，其实人哋送俾我嘅呢、一对物咧， 冇话又唔知几多钱、啊。 话俾你听，就系嗰啲咧速食时装店一嚟有五对。 哦，即系平嘢嚟嘅 C， 平嘢嚟嘅百零蚊，唔知有五对咁样嘅。 吓、啊，咁鬼平。 好 ，A 嗰对大家姐你，唔系大咪姐你拣嗰对咧。 品牌嘢嚟嘅， 韩国嘢嚟嘅， 吓韩国嘢嚟噶， 你有冇去过韩国旅行啊？ 有， 咪好多啲铺头卖物嘅， 系咪东门啊嗰度？ 东大门啊， 我东大门， 咁即系又系平嘢嚟噶， 几蚊嘅啫呢度， 咁、哎、搞错啊！ 你黑色 emoji 嗰个最贵啊？ 嗰对名牌子。开心嗰对物嚟嘅， 哦，喂，开心嗰对物 A 咧都有呢啲款噶， 但系佢唔会呢个 size 咯，呢、這个 A 嗰个咧，你真系韩国嗰啲呢几蚊物咧，真系难着啲嘅，着两嘢又跌， 唔系嘅，因为咧啲蕉物咧，其实佢哋而家 design 得好靓噶啦，系一条真系咧好靓好滑嘅蕉，唔系好似狗牙型咁样嘅条边。 喂，有啲人都话，即系佢话 B 嗰对咧系贵嘢嚟，一脚踭个质料系唔同噶，佢话咁叻嘅。 咦，阿马小姐？ 唔系我啊，我话啲人啊，好想今日星期五就唔好听唔翻工， 你听日真系唔使翻工， 听日唔翻工， 同埋下星期一都系公众假期添啊，开心啊， 系咪唔使翻工啊？ 翻下星期见， 拜拜啦，多谢 晒。Bye bye